潮起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

瘦的老公公，健康的老太太，财神爷见到他们，他就开怀呀，就开怀。活泼的小朋友，可爱的小乖乖，财神爷抱着他们就分也分不开呀，分不开。你发财，我也发财，财神他不请自己来，自己嘛自己来。你来接，我也来拜，喜气洋洋多愉快，多也嘛多愉快。 多少青春继续不回，地下埋场地为只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。按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

放口袋里，一路上挂铃铛的猫咪，有一点害羞又很安静，你有一种灾难神秘，讲话很轻柔，心思很双鱼，跟我说话却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一个人傻傻地默默地远远地守护着 牵着